现在经过清明小长假之后呢，今日 A 股呢恢复市场交易。由于假期啊，由于中美贸易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对 A 股市场后市呢有些产生一些不确定性，所以今日早盘开盘后小幅低开，曾一度下探比较深啊，盘中呢深成指一度接近跌幅近1%。不过由于北斗导航、航天军工、稀土永磁等一些题材呢持续走好，沪深两市呢随后也被带起来震荡回升。其中创业板呢继续维持近期的强势，盘中一度涨幅接近1.5%。但是临近尾盘的时候，沪深两市呢由于成交量不济啊，各大指数呢持续回落，几乎以平盘报收。行业上盘面上各个行业板块之间分化也比较明显。 总体来看今天的大盘还是比较稳定的哈。您认为有哪些力量在背后支撑着今天的指数？ 应该说今天有两大力量啊，能够让我们整个 A 股市场呢走出了强于欧美股市啊的这个比较亮丽的表现。我们主要的一方面呢是4月8日至11日博鳌亚洲论坛将会在海南博鳌召开。本届主题呢是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所以今天呢海南板块受此影响呢表现颇为突出。那么其中部分的海南股呢都以涨停报收。同时题材方面呢，北斗导航受到北斗地图即将 APP 上市的一个消息影响啊，整体当中呢相关的北斗星空等这个主要的相关个股呢也都涨停。所以这是一个题材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近期持续调整的权重啊，机油板块呢今天也有表现。例如我们看到今天业绩公布的宝钢啊带领钢铁板块啊涨幅呢也是近期来说板块是涨幅最大的。同时我们看到例如说保险板块啊今天也是有2%以上的涨幅。同时像中国石化这个石油油气的板块也有2%以上的涨幅。所以从这道理来看呢，整个市场呢在题材和权重的双双的支持下呢走出了强于市场预期的表现，那么应该是一个给大家吃了个定心丸。 好，今天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北斗导航系列的公司是非常的活跃哈、那您怎么来看短期这个北斗导航带来的热点持续时间会有多长？ 今天北斗导航主要是由于周末的一则新闻，就是从2018年5月1日起啊，北斗导航系统为主的这个地图 APP 将会上线，逐渐取代美国一直沿用到现在近20年的 GPS 导航系统。那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呢是中国呢我们独立开发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是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的国家重要基础工程。那么在这个项目呢也是“十三五”国家战略新兴计划方规计划中的21项重大项目中的一项。那么2018年呢中国迈入北斗的全球主网卫星高密度发射时期，北斗导航产业呢就会直接受益。那么在3月30日的时候呢，我们最新的一颗这个北斗导航卫星啊一箭双星的方式发射了北斗系统的第31颗导航卫星。所以北斗系统导航的发言人啊冉承其呢曾称2018年年底呢彻底这个基本的卫星布控啊就完成开始呢提供服务。所以这个消息从短期来说应该是一个我们国货当自强，然后呢成为全球三大卫星导航系统中的一个非常有实力的竞争者。以后呢我们可能北斗导航系统短期看对整个产业链，无论是从芯片、从卫星的发射以及导航设备来说呢，这是一个产业链的大升级，带动的无论是实物的资产还是软件的资产呢都会有个快速增长。那么从中长期看呢更是中国攫取世界之林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所以这个题材不能简单的当做一个短线题材看，应该说从后续啊短线是非常强，中长期呢也是值得继续看好。 好，我们再来看近期啊，因为这个中美贸易争议这个事情还在持续的发酵，还会有新的一些新闻啊出来。那么近期在操作上您认为要注意哪些关键的事项？ 中美贸易摩擦呢应该说最终的大方向啊在目前开放走向世界的社会大环境当中呢还是最终啊通过协商通过协调的方式一个完美的一个解决的方案。那么短期看那其中很多受益股，比如说大豆相关的农产品呢 包括国货替代的一些军工产品呢，包括像飞机啊，大飞机制造，那短期看这些呢都是有一定的触动啊，触动作用。但是从长期看啊，这些品种呢，它的业绩状况啊，即将在四月份左右呢都会公布啊，一季度业绩啊，包括年报业绩，所以有些品种近期可能由于大家这个比较群情亢奋吧，所以推升的拉升的速度过快，所以短期我觉得这些品种呢，如果是针对一些拉升幅度过大，有些品种我们看到这个十来天里面拉出十几个涨停板，那么有没有那么很好的业绩在四月份啊，我们应该要适当的注意啊，不应该是一味的追涨啊。如果说看好的像北斗啊这些有实质性利好的东西，也应该是逢回档呢就是低吸上车，而不是持续的一个追涨。这个短期风险还是要注意的。 好，谢谢张小青先生的分析以及您的提醒，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见。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投资要闻。中美贸易摩擦仍然是近期最大的焦点。今天，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昌龄指出，由于中国经济当前稳中向好且长期稳定向好，市场回旋余地大，发展动力足，韧性强，中美贸易摩擦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影响，但总体影响不大。今天的另外一条要闻是中国银保监会在昨天正式挂牌，郭树清身兼数职，这意味着分别有着15年和20年历史的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原来银监会和保监会部分职能划入央行。专家分析，资管新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条例和银行理财新规等文件有望加速落地，机构改革尘埃落定之后，监管机构将会把重心放在一些箭在弦上的新规上。在今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财政部详细解释了新一轮的降费新政。负责人表示，新一轮的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不仅包括行政事业性的收费和政府性的基金项目，还涉及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住房公积金以及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等方面，预计达到3000亿元人民币。加上不久前公布的4000多亿减税举措，今年已经出台超过7000亿元的减税减费举措。今年的减税降费目标是超过10000亿元，后续还将有新的减税和降费举措推出。再来看汇率，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下跌188个基点，报6.3114。分析人士表示，中短期来看，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波动特征日趋明显，未来要以区间震荡走势为主。支付宝昨天违规被罚了150,000，刷了大家的手机屏幕。今天支付宝正式回应，改进措施已落实完毕。据了解，支付宝违规具体在三方面，首先是客户权益方面，金融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保障不充分，其次是产品宣传方面，开展引人误导的宣传，且处理完毕的投诉占比计算不实，此外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也存在问题。接下来关注住房租赁业务的花样融资。从2017年10月份开始，国内首单长租公寓资产类的 REITs， 也就是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产品正式破冰，保利、招商、蛇口等大型的房企纷纷加入类 REITs 产品的发行中。随着大型银行、央企、龙头开发商的进入，住房租赁市场被迅速激活，租赁融资以类 REITs、住房租赁专项债券、并购基金等方式发展起来。专家表示，在选择住房租赁专业运营商上，标的的资产价值、主体信用都要考虑，有没有专业运营能力和专业资质，然后再看项目本身。因为住房租赁比开发项目卖房子更难，看的是长期的运营，对运营能力的要求强于市场的判断。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组公司动态。万科 A 营业收入增 1%， 净利润增 30%， 姚振华撤退迈大步。岳阳林纸一季度净利润预增8到10倍。中恒集团注射用血栓通的不良反应率很低。红辉果蔬表示，公司与河马先生有业务合作，宜阳科技将重点加大液态金属市场推广。大博医疗公司在海南省已布局销售网络。泰瑞机器2017年净利同比增加 13%， 拟十转三，派 1.3 元。华策影视表示，影视产业转型升级，一季度净利润减少7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那么首先我们来插播一条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的发布啊，今天下午4点30分的时候呢，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冷空气影响，预计明天本市大部分地区北风风力会逐渐加大到4-5级，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局地有扬沙，请听众朋友注意防范。那不管明天刮什么风啊，股市有时候呢也是不知道刮的是东西南北哪个风啊，风力有多大。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呢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啊股市今天明天未来刮起的各种风向的风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来自华创证券的喜阳财富管理中心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今天要跟程建新首先来聊聊这个新能源板块的内容啊。但是聊这个之前呢，还是想问问你对于今天这个股市的一个走向的分析，以及未来热点的一个分析。 是这样，咱们看今天其实市场还是有种，就咱们说的平民化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贸易摩擦升级之后，我们的国货当自强的一个概念板块出现，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北斗这一块。那从我们刺激来看啊，说我们说北斗已经马上就要应用了，而且据一些消息或者说我们看到官方对于比如说航天部它的卫星的一些发射规划来看，其实我们的是在今年在不断的完善着我们北斗的这样一个网络吧，使得我们看到我们的北斗其实现在已经是就是已经能进入到我们说的一些叫民用化了。这是一直和之前和大家去分享说我们认为什么行业咱们应该去看好，直接去投资，值得去投资，就是我们发现这个行业已经不是在我们觉得是虚无缥缈这么一个东西了，已经到我们开始民用了，这就是我们认为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时期。而且呢我们还要除了这一点，我们还想跟大家去普及一下啊，说我们北斗这个系统高级就高级在哪儿。那我们一直沿用的美国这一套系统，说 GPS， 他们其实就属于那种单信，就是单方面通信的，就是一般只能是人家给真，就是卫星给咱们发信号去定位，但是咱们这一套系统先进到哪儿，就是我们是双向的，这一点是也是保证了我国这一套的导航系统的这么一个高度领先这么一个水平，所以说我们对于持续性说后续的发展其实还是非常看好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虽然说看到有贸易摩擦，看到有点玩笑式看到说国货当自强，但是我们深究到这个行业里头，其实还是发现的行业还是值得去投资和研究的。那我们看别的别的一些行业或者概念来说，我们看到最近也是受一些贸易摩擦的影响啊，会有一些调整嘛，而且会我们还比如说从另外一个方面能看，很多公司就开始出来说做撇清，说我们跟这个贸易摩擦对我们没什么影响，但是能看到市场的情绪反应其实不是这样的。但是对我们说来投资来说啊，我们能看到其实摩擦这已经进行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也能看到一些公司其实内在的业绩还是不错，但是我们能看到整个市场的情绪带动着会有许多错杀性的一些行业会出现。那我们今天其实也是有所观察到，能看出一些绩优的一些上市公司其实也是有所表现。所以说呢，回到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认为其实在未来这么一就短暂这么一个时间嘛，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些有一些绩优的上市公司之前被错杀了，咱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看到近期嘛，看到由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这么一个短期的一个投资机会。 好， 这样。 刚才你谈到了一个是我们这个自主科技的这么一个应用，以及一些企业业绩有利的支撑。 对对对，没错。 这个呢就会成为我们自己抗拒东南西北风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内生的因素。 没错。 这样我想到了 两句诗啊，叫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就是不管你世界刮的是什么风，还是要练好内功、嗯、也就是说这些企业才是值得我们作为长期关注的这么一个对象。 没错、 啊、 没错。 那好，我们下面就回到这个新能源。这个领域很大啊，我们今天着重的要聊的是新能源的汽车。 嗯嗯嗯。 那聊这个首先呢还得要说说一些相关的背景啊。 嗯。 就是现在很多的企业都在投资新能源汽车板块。 没错。 你比如说有做家电的企业， 对对对， 这个格力对吧？ 对对对， 还有做酒的企业， 对， 那就五粮液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综合的集团，中信呐、啊、啊汉能啊等等，可能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来投资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那但是我们也看到，三月份迎来大涨之后，接着四月初迎来跌势， 嗯、啊， 那么长期大家都看好，那短期这个震荡的原因是什么呢？你分析分析。 是这样，咱们先从那个行业来说吧，但是先给大家去说一个小知识点。是这样，咱们一直在说新能源车汽车都和锂电池有关，但是想和大家去说的是、嗯、咱们现在只是和锂电池相关起来了，其实这是一个概念啊。比如说有个如果以后会出氢燃料汽车这一块，其实也算新能源，但只是我们目前去看这个小知识来说。但是呢就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么一个观点啊，我给大家去说一个思想，就是你看其实一些大家都在积极布局一下新能源汽车，但是咱们得去看啊，如果说你的这家公司本身是跟这个行业没有什么关系的，你去布局其实不太去适合。为什么呢？就是说你本来假如说啊，一个公司原来是卖饮料的，你突然说你去卖新能源汽车，这个东西其实你就觉得不搭嘎。比如咱们说的俗点，就是隔行如隔山，你这种乱加码，其实我们不太看好这种就是这种的一个加码的布局方式。所以说这种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些布局，我们能看见有可能是短期的一种概念性的炒作。但是说如果说我们来进行说稳健的那种投资来说哈，其实不建议大家去关注这个方向。但是说您要如果说咱们有一些投资者去想说，诶、哎、我们真是炒一把概念，没准能斩获点几那个五六点，或者是咱们多一点说一个涨停这么一个涨幅，其实这一点还是可以进行短期操作，长期其实不建议大家。那咱们去反过来看一下这个板块是什么个样子啊。咱们从去年看回顾，说去年整个新能源汽车风生水起，但是也会经历一些到年底的一些调整，对吧？调整是带来哪，就是我们发现一个补贴的一个退坡。那我们会发现随之而来去年底有很多的公司的一些销售的一些量有所减少，这一点其实也根据我们一些去年的一些变化来去就是一些变化的一些反应吧，其实这都很正常。那回到今年来看，其实新能源汽车大家看了，刚才主持人也和大家去说了，对不对？有一些调整，但是我们从调整在哪一方面啊？一个就是说咱们还是回到贸易摩擦来看，因为贸易摩擦其中有一项就是针对了我们新能源汽车这一块进行一个限制，所以说大家对整个公司的一些预期其实都有所下降。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一些龙头公司，比如咱举点例子啊，比如说像宇通客车呀，或者比如说像比亚迪呀，他们其实这些龙头的公司，他们都有一些在今年啊，有一些在海外业务扩张的这么一样预期，加到了我们说它股价里面去给它把它的估值去撑高了。那这样出来之后，其实使得这些公司其实会有一些冲击。但是咱们去就是为什么说今天咱想聊一下这个啊，看到了调整，但是机会有没有，其实我们还有，只是说有可能预期没有那么就像就是它一些，因为说话贸易摩擦其实也没有最终成为现实，到底怎么样大家不知道，只是说短暂受影响。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去看这个行业，其实它从内在来说，它的整个发展方向还是非常受认可的。之前也和大家去分享过，不论从世界上来看，对吧，不论说是从我们政策上来看，其实都有一些很好的发展。 嗯， 那咱说世界上来看，也可以分为两方面啊。比如说像政策性的，咱们知道很多欧盟他们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说我们要一些国家已经要停售燃油车了，对不对？全改了新能源汽车。那这是我们从政策上来看的。其实还有一些咱们说一直在说嘛，看到平民化的这些企业的一些改变，或者应用到市场上的这一些，才是我们真正看到投资价值的。那我们看到一些著名的车企，它 他们其实也有这样的规划。所以说从远期的一些远景来看，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方向我们是不容置疑的。那回到我们国内也是，国内也是有停售的一些时间表出来了，对吧？国内一些企业其实从这些，就刚才您说的这些，主持人说过的，为什么这些企业都去纷纷的去加码新能源汽车，这也是能反映出来市场这么一个情绪 啊， 他去看好这个行业。所以说从这个方向来说，我们人新能源汽车其实投资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筹资的一个价值吧，还是有了，它是一个非就是一个很长一段时间的投资的一个行业了。 金星的观点啊，我综合一下大概是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受到这个贸易摩擦的影响，可能有一些车企他们有把美国的市场纳入到自己的规划当中， 没错， 所以说 没错。 之前呢也受到这样的一些利好的影响，股价呢会被高估啊，抬高，这是一个。那就现在呢，可能这预期变得不确定了。 嗯。 此外呢，就是政策的影响，就是这个补贴退坡的这个影响。 没错。 一会儿你还可以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在下半段详细的说说哈，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给你的企业的补贴少了， 没错， 你的利润不也就少了吗？ 没错。 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下滑哈。 嗯。 我这手里呢有一个比亚迪的数据，根据中国乘用车联合会的数据显示，2017年比亚迪累计销售新车41万辆，同比下滑 17.5%。 嗯， 其中呢燃油车啊，传统的燃油车是同比下滑 9.2%。 这样有一个销量下滑的背景。 那 这个不仅是比亚迪，是不是别的新能源汽车 大家 都 会出现这么大多多少少的一个销量的一个退减吧。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大概率事件，其实也不用说去担心比亚迪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所以我们再看一看这个股价吧哈。新能源有三个龙头企业是吧？ 嗯， 宇通客车，比亚迪， 没错， 还有上汽， 没错。 那么比亚迪呢，从60多跌到了50多，啊，跌了不少哈。另外呢，最近还有一个明星企业啊，叫小康股份。 没错， 大家没有关注啊，他说要和这个百度合作，是吧？ 对对对对。 股价呢瞬时就出现了一些波动啊。 没错。 那么在下半段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这个目前的这个股价波动啊，说明了什么啊，是不是一个上车的时候。 好的好的。 嗯，那么另外呢还得再说一说，就是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价格的问题啊，价格的问题未来对于这些不同的车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因为补贴开始越来越少了，那最后打的那还是质量或者是你自己的营销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战役。好，朋友们，稍后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负担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D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四月二十一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后半夜有浮尘，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有浮尘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2-3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2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点31分，这里是 FM 107.3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周一到周二，我们的节目会着重和大家来聊一聊股市。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华创证券的程建新。建新您好。 哎，大家好。 嗯，下面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股价哈，最近是一直受挫啊。 没错。 但是呢这两个交易日好像又还可以，以比亚迪为例啊，又回到6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价位了啊。那么你认为哈，对于近期的这个调整还有哪些因素是刚才我们没有谈到的？ 咱拿比亚迪就举例是吧？因为咱们知道比亚迪现在是国内的，就咱说的那个小客车对吧？咱们自己家用那些客车的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很龙头的企业。但是我们知道前一阵子啊，就是我这是你没追根溯源，不知道是哪儿报道出来的，说来咱们新能源汽车的叫鼻祖型公司，对不对？就是说这个东西带到我们身上的特斯拉出了问题，说好像他现在公司还能运，就是资金能大概坚持4个月，公司就倒闭了。而且最逗的是，人家 CEO 在愚人节那天还发了个就是微博式的东西吧，就说哎，我们公司倒闭了。其实这些因素吧，其实再加上我们的贸易摩擦出来的，其实等于说一种双杀，把我们的比亚迪的这个股价，我们看到其实正在一步步的做打击。但是我们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为什么去回来了股价，会有说看我们感觉是有一些就是回暖的表现。其实我们从根本来看，这其实整个公司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咱们之前好像也分析过，因为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过的一些政策利好，再加上我们比亚迪确实在我们小轿车这一块其实做的还不错，市占率也是不断提高，而且其实销量增，它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速也不断提高，而且它的市场认可度啊也是非常提高。所以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它的之前的累计的一个积分，今年去通过出售积分来说，其实也会有不少收入。在这个几个利好因素叠加下，我们从基本面去看啊，公司其实还是非常有价值去投资的。而我们刚才说的近期的调整，就是刚才那两个，就是两股寒流吧，给它吹冷了，是这么一个状况。 嗯，其实大家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是这个上车的时候啊，就是股价跌到什么时候才更加符合你公司的基本面。我这里还有一个数据啊，是宇通客车的啊，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龙头企业的第二个啊，宇通客车。那么它的这个年报显示呢，营收是同比下降了7.33%啊，净利润是下降了22.62%。下降了不少啊， 没错没错。 那么它这个也是就是受到这个退坡 补贴退坡的这个影响， 没错， 另外呢应收账款还飙升。 嗯， 你看整个的这个公司的这个销量啊，跟比亚迪那个业务好像也是出于一个一致性， 对， 都在下滑。 对，咱们看一下公司这几个状况，您刚刚提的啊，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就我们净利润下来，因为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用车，对不对？ 嗯， 车方面你得新能源汽车，咱们说的最基本的东西电池，咱们知道去年的价格，对不对？他们从成本端来说在不断的上涨，使得我们看到利润方面啊确实就是有一些的是有一些的压缩嘛，所以说我们净利润会往下就是压缩吧。那应收账款，其实之前我记得和大家去分享过，其实说补贴它没有到账的，其实是我们国家是分时段去发放的。那这样来说，我们对于说今年来说，利好就利好在哪儿？我的补贴会今年给我， 嗯， 对吧？所以说我的应收账款会到我们去年看的是应收账款，那今年就有可能实时到账了， 就会体现在今年的利润当中。 对了，这个是我们非常值得看见。而今年我们看到，其实，目前从一些市场调研来看，它已经开我们的整个就是销量吧，已经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个回暖的状况。而且我们因为它是龙头企业，我们认为它的整个一个。行业吧，在一大浪淘沙之后，其实龙头的集中度也非常高。但是我们能看到一点，就是我们宇通客车市占率在慢慢的提高起来。而且我们今年还有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就是我们消除了地方保护主义这么一块，使得我们整个公司的其实渗透率也在不断提高。那在这样几个情况下，我们认为公司其实还是非常有看点和亮点。所以说我们看到您刚才说那些让人担忧的指标，我们会认为在不断改善。而且就刚才您说的是，哎，我们是非常关心的投资点在哪里。 对， 我记得前两天宇通客车应该是在前两天就公布了它的一个业绩报告吧。 是的， 那个点其实我们看到当天其实就应该是这两天有所回升。其实我们认为咱们从投资来看，说长期投资来看，其实我们看到那个点其实也是会成为近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关注点。 你的意思是出了年报一下子呢跌了不少。 对，因为它是这个 上车的时点。 没错，它是这样，它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您一看到年报，其实感觉上从感官上来说，对不对？您念完几个数据，我相信朋友们听了其实也不就是心里会咯噔一下。 是。 但这种的咯噔没错，咱们感觉到了，但是正是刚才再加上叠加给大家说的那个几个因素之后，它正好是把就是不安全的边际在慢慢的缩小，就是慢慢的已经在去往好处进行去转化了。所以说那一个点就是可以，就是咱们可以视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注的点位。 嗯， 是这样的。 四月三号出的年报嘛，所以那天的这个股价的振幅也比较高，最终呢是收跌1.57%。 嗯，没错， 这是这个宇通客车的一个走势。 对，我记得后两天之后就是 连续，今天是没涨没跌。 对，但是后面几天我记忆中应该是就是 有一个两个多点的上涨。 对，其实这就正好能体现出来市场在年报出来之后市场的一个纠结程度，之后大家还是会有一定向好的一些预期出现了。 嗯，好，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利空出来了。 对，等于说有种咱们利空就出尽了，因为它已经到最后一个去， 嗯， 就刚才说什么，就咯噔一下，这个东西已经咯噔完了， 靴子落地了啊。 对，没错，咯噔完之后，我们再加上几个我们对它未来的预见的一个程度来说，我们认为就是这一点还是非常好的。 嗯，好，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一个数据，就是国内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的平均市场成交价是合资品牌的两倍。也就是说自主品牌车价的优势主要是靠政府补贴来维持。 没错。 啊，那随着这个补贴的退坡制度的实施，未来这个市场还会怎么洗牌呢？ 这个市场就是咱们一直在说强调，就是这个补贴其实咱们老感觉说是补贴下降之后又会感觉说我们新能源汽车又会有推广不利。其实我们认为另外一种方面，其实它很促进行业的大浪淘沙，因为我们一直在知道概念出来之后，对不对？就咱们会发现，就是很多人都来干，大多数都来干。我只要随便，就咱说的稍微那个，就是夸张点，就是我随便组个汽车一卖，对不对？一跑达到公里数，那个政府给你个补贴，大家就处于这种心理状态的时候去进入了这个行业。但这种情况下，其实 就是对于咱们真的这东西本身也叫咱们在用嘛，其实体会是很不好的，而且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其实没有一种说促进行业发展，所以说国家也是在适度的，对不对，来进行一个补贴的一个下降，使得我们来帮助我们这些就是不太有能力的公司就是慢慢的退掉了。 嗯， 但那些有能力的公司它在慢慢的就是在这个市场存活下来，那同时也帮助了我们这些有能力的公司在慢慢的不断去改造，那给他们改造的问题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哎，人家为什么的车就这么便宜，我的车为什么那么贵，对吧，那你现在的目的就是你要想在这块生存，我就得不断的研发，不断的改进，使得我的成本降下来，能得到这个市场的认可。所以说这个两方面，一个是我们看到市场那个行业之中帮助了我们去把一些没有能力的企业去退掉，而且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啊，比如说像那个做电池的已经大概有50多家企业是已经退出了这个市场了，之前去参与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好的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帮助了我们这些龙头公司再一次做行业的一个集中，这是我们看到这个价格上我们能体会到的这个市场上这么一个变化，还是所以说就是我们回过头来要是看龙头。 嗯，好，我在这里要稍微补充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比亚迪的股价回到60多，那是指的港股啊。 嗯 目前的这个在深圳的这个 A 股当中的股价还是在56.34块还占一个价位啊。 嗯嗯， 因为它是两地上市的企业， 没错。 好，那下面呢我想问问你，就是这些公司他们的这个财务指标当中的这个比如说负债呀、现金流啊、这些呢足以支撑未来的这个业绩和公司的运营。你刚才说的特斯拉这个事儿，其实让我们想到了另外一个案例，就是乐视。 对对对，这个是这样，咱们看特斯拉其实咱们说过，就是因为怎么说，咱们去拆分我了解不太透，但虽说他可能信他的车这块卖 光，谁都不知道啊他内幕。 对， 对，但是呢咱们看到人家公司还能卖火箭呢，人大火箭其实也挺不错的，对吧。其实咱们先只说这一块，但是回过头来去看咱们的这一些车企，对不对，他也是不光有新能源汽车这一块，人家还有别的这一块，只目前来说确实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发展虽然说有一些行业的趋势性和必要性，但是目前还是处于就是新生阶段，我们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也是在慢慢的把行业先去做好，再慢慢的精益求精，把我们的利润率再上来。其实能，但是我们回到公司来看，他们毕竟还有别的业务在这儿，其实也是足够能去帮助我们的公司去，一是我们在补贴的一个退坡的情况下能再去进行一个支撑嘛，另外一个也是说也是他的别的业务也是能帮助他去那个持续性发展的，这样才不必要是说去担心这个问题，对于说我们的一些龙头企业来说。 那看得出来建新对于这个领域的龙头企业还是持乐观态度啊。 没错， 那我们应该担心哪些或者是应该关注哪些呢？ 是这样，咱们去担心的一点就很简单，比如说这个咱从反过来反向来看啊，其实咱们看到龙头是我们一个市占率的问题。如果说你们看到一些公司其实市占率并不高，就咱从整车来看啊，市占率并不高，这些企业其实咱们是就是需要我们去担心，因为你有可能扛不住。那说的比较俗一点，对吧，有可能在你这种那个补贴退坡情况下扛不住。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看在整个其实新能源汽车这么一个产业链之中嘛，不光是有整车，咱们还有一些电池啊、电气设备啊，或一些锂电材料，这些其实也是我们现在还是认为是以储备量的多少去定。如果你储备量低的情况下，就是说比如说那些电池用的一些材料你储备量低，你也是会受不了这种市场的一个大浪淘沙，你根本就扛不住。那扛不住情况下，这都是我们需要看到的，就是那个风险点在哪儿。那另外还有一种企业，就是还有一种企业，就是刚才和大家去分享的，就是这些有一些就是纯是冲了一些概念的企业，它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可能你不是说像第一批淘汰的啊，但是你还是就是我们说的那种问题，就是你跟着这个风潮进来了，对吧，有可能你的公司就是扛住了，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扛住了，但是说我们从与长远的发展来说，你其实还是扛不住的，因为你这种东西，这新能源汽车其实它也属于一种 技术跟着高科技行业，你现在也许说你还是有点挣钱，对不对？但是你这些钱不足以支撑你的后续研发，不足以支撑我们说，比如像国家的政策，就是说我们要需要你们把那些电池的容量提起来，让我们把一些反正就是说一个提高的这么一个这种那种突破吧。你现在的就是你对它的一个投入，虽然说有盈利，但是你没有资金或者能力去足够再去更新迭代的这种公司，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小心，因为你没有办法持续发展。是这么一个逻辑，这也是我们需要小心的一个方向。 这指的是整车企业啊。 对， 可能 其实不管是整车，你咱们看到一些电池的企业，生产电池的企业，其实都有同样的这么问题在这儿。也许它，但是它有可能不像我们整车企业那么明显。 嗯，整车企业考虑的是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运营能力和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按照你的分析呢，就是说未来这个行业的集中度会越来越高。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因为咱们怎么说呢，咱们去对一下看，你美国说的除了特斯拉，咱们也就然后就剩那些老牌的企业了，对吧？那你回到咱们中国，其实我们认为也会经历这种阶段。 嗯，好，我们来看几个朋友的分析啊。有人说了啊，我看了这个宇通的股价走势和比亚迪的这个 K 线啊，我发现他们最近的这个低点是一个比一个低呀、 啊。对对 啊，这几浪走下来，你从技术面想问问建新有什么样的想法啊？ 是这样，是一但咱们从技术面来看啊，确实一个比一个低，对吧？那咱们就是说刚才也是全是从个基本面来看公司的投资价值在哪。那对于我们来说啊，肯定是最近咱们一直在说贸易战的贸易摩擦吧，对于说我们的新端汽车这一块确实影响是非常大。那它的整个一个对于行业或者说整个板块调整，其实目前还属于一个下降缓冲阶段。 嗯， 那如果咱们从技术角度那个层面来给大家去分享一个那个就是小技巧吧，个人给大家分享，就是说咱们所有的这么一个趋势啊，都是其实有加速缓冲缓坡，然后到缓冲就冲到一定地步然后再往上走。所以说刚才朋友们说的这个 K 线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处于下杀缓冲的这么个阶段。那这个在这种情况下的操作，我们有两种方式。那一个其实就两个阶段吧，一个是给一些保守投资者，那建议你现在还是不要进入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说稳健就是我们做右侧。 嗯， 那对于左侧来说，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现在是需要看下杀的力度。那应就是你如果你发就是你就最个这属于要需要个人技巧了。你觉得下杀的力度它是能看到越来越减弱越来越减弱越来越减弱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认为我们的右侧会到来了。 嗯，再看量能 啊，对，这我刚说的个单方面，那量能也是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因为咱们已经下杀不动了嘛，就这种状态。所以这事儿我们从纯 K 线从技术角度来看，其实目前是我们应该去观察整个行业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观察时点了。 嗯， 进入我们的眼帘之中吧。 对， 嗯， 我们没有建议大家做任何的操作啊， 就是建议大家 是关 注 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说一定要买入啊。 嗯， 那有些朋友呢，手痒痒哈，一天不交易，这钱放在账户上就不舒服啊。 嗯， 来看几位朋友的问题啊。听众王女士，她在春节后开始重仓新能源汽车，想问一下，新能源汽车这些周期是否存在，会持续多久，自己应该持有多久？ 这个周期咱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新能源汽车其实属于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就是也不叫炒的，就是关注的这么一个概念。你要说短的一些周期来说，其实还是能体验出来的。比如说我们非常好的一个节点，就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个就是特征嘛，就是和国家的一些政策的调整， 就是出台这个补贴的时候， 哎，对，就是咱们你看，咱们也知道去年是退坡，那个补贴退坡的时候，哎，我们发现整个差不多已经到了一个，哎，周期的这么的一个顶点了，开始回调。那我们一些比如说一些利好政策一些出台，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积分制啊出台之后，哎，发现周期又来了 啊。积分制你跟我们说说，也跟他说说吧。 就是咱们看什么样的积分制啊？ 什么叫积分制？ 就是双积分制。 嗯。 比如说双积分制，我们一方面是要求，比如说你就大概给大家说啥，就是你产新能源汽车会积多少分， 那如果你这是一方面，就给你企业积分，积完分以后你能不能去生产燃油车、你得够一样的积分才能去生产燃油车，这是两个体系。那也就是逼着我们企业说，你想生产燃油车吗？那好，那你就必须 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说做完作业再看电视，做多少、看多少， 对对对，是这么一个。所以说从这一方面其实也是一个对于我们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就是也感觉像不相关，但是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相关的这么一个利好政策。所以说我们在大行业之中，我们认为它还是一个行业非常向好的情况下，里面的一些内生的周期其实还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这是看政策。看政策。 这就比较明显。那其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个有色金属的所带动的一些周期，其实就不太好去观察了，它的因素比较多。那所以说给大家去讲了一个就是比较适合大家去观察的这么一个。 你刚才谈到这个有色金属，它的这个价格上涨可能也会带动拥有这些矿产资源的相关车企的 对 价格上涨。 对 股票的价格上涨。 对 是不是？可能这也是一个 进入的点。其实这所以说这关系比较复杂，其实对，所以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一些上市公司，它就是，比如说像咱们说的一些龙头企业，像华友钴业啊，他们这些是只对这些有一些影响，但是说对于我们车企来说，如果没有那个，就是用比如比亚迪是自己有嘛，就没有那些就是这种上游资源的车企，其实就是一个。就不太好的影响，因为我们会造成了一些我们电池的一个价格的波动，所以这个就思绪就是那个联系就比较乱了。 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些数据哈。中汽协公布的二月份产销数据显示，二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同比增长119.1%和95.2%啊。这是二月份的一个产销数据。那么工信部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提出来，新能源汽车在2019年的占比达到 8%， 2020年的占比达到 10%。 对，没错，其实这都是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就这是我们国家已经定了一些战略性目标了。就是之前我们看到，虽然说您也看到说销量有所降低，对吧，或者说市占率就这样的，我们就是占比率有一些低，但是我们的目标在这儿，使得我们看到去年虽然说低了，那使得我们回到今年来看，我们如果要完成今年的目标，对不对？ 会就更容易一些啊， 就会有所增长嘛。 所以他刚才的提问是，应该持有多久呢？是不是得持有到2019年？ 是这样，但咱们还是说吧，如果落实到咱们个人投资来看哈，就是看您的需求，资金的需求 是。抛去这一点呢，如果你是长线资金的话。 对，咱们那长线资金的话，我建议大家是持有到，因为我们是定了一个2020年的目标，那作为投资来说，咱们大概持有到2019年中，大概这么一个位置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点。 今天节目快结束了，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一些消息啊，就是有一家公司叫小康股份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遭到两次啊上交所的询问，为啥呢？4月3号的时候，他披露和百度有战略合作，双方在自动驾驶、车联网、云服务啊等等吧开展合作啊。公告披露前一天下午，公司的股价就出现异动，短时间内就涨停了。就有人怀疑是不是信息泄露了。所以发布公告那天晚上就接到上交所的这个询问了啊，你要解释一下是吧。第二天呢就停牌了。这事儿吧，我们倒不是去探究到底这个消息是怎么影响到这个股价的走势的哈。我想说的是，这种传统的产业或者说传统的车企和互联网的合作，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机会？ 对。这确实是咱们现在看我们新等于说现有一个新词儿吧，说新经济嘛，其实都是靠这些一些比如说我们看从互联网这一块的一些新的一些想法吧。确实目前咱们从整个现在一些不管说不仅是新能源汽车吧，其实很多企业来说跟互联网合作其实都会有新的一些机遇。但是我们要想的就是这些机遇是个真机遇还是个假机遇，也就不要是个概念，因为咱们毕竟能看到一些和互联网企业合作之后失败的例子，也有一些好的例子，所以说咱们这个东西吧，其实我认为啊， 还是有待验证的。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大家要看的时候千万不要看，就像刚才您说的，诶，怎么这突然出现一个这么一个公告函出，而且是个战略合作，其实咱们也不知道到底能战略成什么样，就是拉了一个涨停，对不对？但是对于我们想投资，跟大家去说的一个叫理性投资，这个东西不建议大家去这么去追去炒，但还是去看看最后背后的原因吧。 嗯，这个小康股份呢成立于1986年，最初是生产这个电气簧和小车坐垫簧起家的。现在呢是以发动机、新能源汽车和汽车整车为主营业务的汽车制造企业，旗下拥有东风小康汽车， 对， 秀康那个， 对， 王宝强代言的小康汽车动力，还有一些这个新能源物流车等相关的产品啊。 嗯， 这是他目前公司的这样的一个介绍，而且他们是主攻这个三四线市场啊，产品大部分是在10万块钱以内， 嗯， 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这就像刚才建新所谈到的，这个只是他们的一个概念， 没错，没错， 值不值得我们马上就把真金白银投在里面？ 对，咱们 还真是没看出来啊， 对，需要去考量一下。因为咱们就是如果说从他的一个战略的布局来看，其实还好，因为他瞄准了一些受众人群啊，对吧？这是从价格来看，受众人群也是非常好的。但是还是说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刚才分析了整个一个行业，对吧，行业来说还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希望看龙头，而且刚刚也说了说这些企业如果说后加进来会有什么样一个风险，所以说概念有可能是咱们说短期有可能去炒一炒看一看，但是说从长期投资来说还是建议大家从基本面分析一下，理性思考一下，作为一个理性投资者是这样的。 对，其实找黑马肯定比找龙头要难， 对， 但是你在投资的比例上面你不妨拿那么一部分去下注在你认为未来会成为黑马的企业当中。 对，这是一个就是咱们一直在和大家去说的，咱们一个投资的一些就是比例和投资的一个方法了。就像您说的是，咱们确实如果您的投资有可以拿出，比如说像5%吧，对吧？因为这东西毕竟投资还有会有一些乐趣在这儿，咱跟大家去也是说过这事儿，对吧？您去玩一玩去投一下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您那些大资金稳资金还是建议您就是按照就是咱们大家去分享，大家市场去认可这个投资的方向进行投资和理财啊。 就以这个小康股份为例吧，最近呢它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布局啊是屡屡遭遇坎坷。 对， 比如说3月14号因为标的公司溢价估值的问题，受到上交所对它收购泸州荣大车辆传动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问询函。另外还有3月7号因为资金支付方式没有达成一致，终止收购美国的一个新能源动力系统的公司。总之就是新能源汽车这条路上，不管是它也好还是其他的龙头车企也好，未来的路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 没错， 股价也会有起起伏伏。那还是送给大家那两句话吧，千磨万击还千刃，刃耳东西南北风。谢谢，谢谢建新，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天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是东南区科技园区管理处主任杨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